8分啊！你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今日星期四晚咧，直播室有敏大人喺度啦。Hello， 敏大人。 Hello， Kitty。 系，仲有 Molly。 Hello。 系，同埋我 Kitty 喺度啦。咁啊，今日咧，其实我想同你倾下咧一个关于文化差异嘅问题嘅。系。系啦，咁我想先问下敏大人同埋 Molly 咧，你哋有冇认识过一啲朋友系来自远方，同我哋嘅文化有唔同？又或者吓，可能佢本身系香港人嚟嘅，只不过可能去咗外地咧太耐啦，个日子翻翻嚟之后咧，你发现佢哋嘅生活习惯啊，或者佢哋嘅一啲行为咧，系同我哋平时好唔同嘅，你就会觉得啊、哦，原来即系喺第二度地方，我哋即系隔住咗生活之后咧，连个人啊都会有啲唔同嘅咧。 咁我觉得呢啲就所谓嘅咩 cultural shock 啦， 系 咪？喂，见到喂，原来佢咁样嘅，咁我就试过。咁大人嚟講咧，我其實我都唔理噶啦，即係有時可能係即係就算啊，即係香港唔同區份都可以嚇、啊，原來你哋嗰度 興咁噶， 興咁樣嘅地鐵站下，即係原來咁樣噶。咁但係咧，就我想講下呢個廁所文化，因為其實我諗你哋都知道有兩款嘅廁所啦，我哋通常用一種就踎廁同坐廁啦嚇，咁樣咁你哋中意踎廁多啲啊，定坐廁多啲啊？ 梗係坐啦 嚇，咁但係唔係梗即係唔係一定梗係 喎， 嚇咁我就試過有個美國嘅親戚啦，咁就我就帶佢去即係內地玩咁樣，咁但係都幾試正噶啦，嗰、那個都係一個叫乾乾淨淨嘅一個會所咁樣啦，咁、但係佢去到個廁所。見到係踎似咧，佢驚到喊喎、 啊，真係喊啊！ 係啊，嗰、那個細即係細路嚟嘅，即係講緊少女咁樣。咁我又覺得我都好文化差異嘅、啊，即係我你見到佢踎似你咁驚，但係我見到你咁驚，我都好驚啊！即我又覺得即係我哋唔可以咁樣話覺得啊，內地啲嘢一定係落後啲嘅，因為其實好多日本人係中意從係踎係踎似噶嘛，因為佢哋覺得咁樣係可以通腸多啲噶嘛。 嗰、那個姿勢又真係嘅喎，即係都有啲醫學話，即係嗰一個咁嘅，即係我唔知係力學定係點啦，即係總之嗰一個少少 curve 嘅位咧，係、令到你去得乾淨 啲，你個大腸啊等等啦、啊，就係令到你好似嗰啲上細路仔上滑梯咁上得出好爽咁樣。咁我就覺得嗱，千祈唔會覺得你喺內地一見到啲嘢就係唔好嘅，係落後嘅，因為或者你唔好覺得啊，只要喺日本咧就一定係先進嘅。咁、其實佢兩個即係兩笪地方都有一批人係好中意踎廁，係咁所以就唔好定踎廁啊，係落後過坐廁啊，或者係點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見到人哋同你嘅生活習慣唔同，你唔使喊啊嘛！呢樣嘢我先記得係重點咯。咁你咁佢總會有個坐廁噶，你咪揾翻個坐廁坐咯。 係，即係呢個世界咩嘢都有噶嘛，又可以冷靜啲嘅。 你可以冷靜啲嘅，咁即係譬如我哋嘅海洋公園或者迪士尼嘅香港嘅，佢其實有兩種廁所都有 provide 㗎，咁先至一個國際嘅城市嘛。你中意踎又得，坐又得，因為對於某啲人嚟講咧，佢哋坐可能去得。唔係咁好啊，因為可能我哋未曾去到嗰個年紀啊，可能要某啲姿態咧，佢哋嗰啲噗噗先可以上滑梯咁樣咧上落去噶嘛。 哦，你講開又講啊，即係關於呢個去廁所咧，我都有好似之前有睇過一個即係文章咧，佢話即係如果坐廁嗰個姿勢啦，咁多數即係正常嚟講啦，即係你正常嘅高度咧，對腳係會掂到地噶嘛，即係咁樣坐喺度，即係可能幾分鐘啊、十分鐘啊咁樣啦。佢話其實如果咧你想好啲，冇咁容易腳臂或者嗰個姿勢即嗰條腸係好啲咧，好似係可以加一張矮嘅小凳仔， 少少落去咁樣啊嘛， 晾一晾高少少自己對腳咯，即係你又可以坐喺度，咁但係即係你屋企嗰個坐姿嚟啊嘛，你冇得改變佢啦，咁你就晾一張矮矮地嘅小凳仔，就晾高嗰只腳板少少咁樣咯， 我就係用家啦。 你就係咁樣、啊， 我近呢半年就係咁嘗試，因為 點解你會有呢個開始咧？ 係咯，因為咧， 你啲噗噗係咪好似玩到水上樂園咁上得開心啲？ 係噶，真係噶，的而且確。 但係你一開始係點樣知道呢個方法嘅？ 其實我知道佢哋話有張凳仔啊嗰啲咧， 冇咁熱腳臂 就會我唔知道會冇咁熱腳臂，我就知話會令到你會舒服啲或者 順暢啲， 順暢啲咁樣嘅。咁個用力嗰個程度咧。 你都會受力啲嘅。我發現，哦、即係因為我咪成日都話我排便係都好有問題噶嘛。咁我就算去到廁所嘅時候，我揀去我都去唔到，但我明知自己要去廁所或者有得去，但係就硬係排唔到出嚟。咁跟住之後唔知半年前，跟住突然間咧，我有一個咧屋企咧就有個桶去裝住啲污糟衫，咁上面仲有一個類似膠嗰啲膠盤咧洗手嘅盤啊嘛。跟住我嗰日順手咧，啊去唔到，跟住谷鬼氣，跟住我攞個盤反轉佢，跟住擺只腳上去啦，即係頭先你所講變咗凳仔嗰個姿勢啦。哇，真係去到好好多，跟住自此之後，我而家去大便我都會咁做咯，但係有分嘅，不能夠太高。我試過擺凳仔，高得滯，就不是太好嘅， 即自己太舒服嘅高度， 高不成又得不就嘅啦， 揾翻個舒暢同適合嘅高度 嗱，除咗呢個洗手間啦，我諗其實好多譬如飲食啊，或者其實對於大自然嘅文化咧，好多人都會有唔同嘅。我自己有個親戚咧，佢喺外國即係好細個就去讀書啦，咁係近年先翻嚟香港，咁佢都有同我即係傾開偈嘅時候，即係約出去玩嘅時候，佢都有講，我真係好唔明點解香港嘅草地咧，永遠都係凍住個牌，即係不准踐踏啊咁樣。即係但係佢哋喺外國生活嗰啲就會覺得草地咧就係俾我哋去碌啊，俾我哋即係假日去喺個樹底下喺度睇書啊，即係一個親親大自然嘅感覺嚟嘅。咁佢咧就會覺得好奇怪，即係佢翻到嚟香港覺得呢啲咁 natural 嘅嘢咧，竟然全部係封住曬，即係一係咧就唔准你行入去啦，一係就凍個牌話唔准踐踏啊咁樣啦。咁呢個咧就係佢自己即係覺得好同佢諗嘅嘢係好違背嘅。咁最近咧就即係有疫情嘅關係啦，咁亦都有時候同人哋傾開偈嘅時候就會發現啊，原來某啲地方嘅朋友啦，即係可能特別可能係歐洲嘅朋友仔咧，佢哋對於戴口罩咧亦都係。即是有一种抗拒的、 病先戴的嘛，即是我个女啲点讲西人老师佢哋唔戴的。 是啦是啦，咁样就呢一个呢亦都系一个即对于即唔同文化嘅人嚟讲啦，系一种冲击啦。咁今晚呢我就揾咗几个地方嘅一啲特别嘅文化，即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呢可能都系几冲击嘅。咁一间同你哋倾下。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热线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荣辱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 个冯允谦嘅开始倒数。咁咧，我今日就揾咗几个咧喺唔同地方嘅一啲佢哋嘅文化啦。咁可能咧，对于我哋嚟睇咧，就会有一啲几唔同嘅反应嘅，即系话哦，原来会咁样做噶。咁首先咧，就可以讲下呢个女仔经历嘅呢一个，就系喺荷兰嗰度咧，就话笔者咧就有一个荷兰嘅女性朋友啊。咁咧有一次咧，即系呢一个嘅笔者咧就同佢 friend 讲就话，呢排我即系咁啱咧就唔舒服啦，即系嗰几日啦，咁啊就要去买啲卫生用品咁。咁跟住咧嗰个荷兰嘅女性朋友咧就好惊讶咁问佢，咦咁点解你唔食药啊咁啦？咁跟住佢就问佢食药做咩啊咁啦？咁佢就话，其实咧我哋几乎咧系每一次咧，即系尤其是系青少年啦，佢有讲到即系呢一个现象普遍咧，青少年好常见嘅，就系咧女仔去到嗰啲唔方便嘅日子咧。佢哋係會食藥咧，即係食一次一隻類似係避孕藥嘅藥物啦。咁係啦，咁咧就將佢褪咗個經嘅。咁啊，有時你可能都會聽到人哋，譬如話去旅行或者準備有一啲好重要嘅日子，甚至可能有啲人結婚咁樣，都可能會特登會去醫生嗰度話想攞少少藥，即係褪一褪個個經期啦咁樣。咁但係原來咧，荷蘭佢哋咧嗰啲女仔咧。是不是即係一次半次即係大嘅日子嘅？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咧，係長期嘅。Until 佢哋覺得我想生仔啦，即係或者我想即係有 B B 嘅時候咧，佢哋先會停藥 嘅。咁荷蘭嘅女性咪好肥咯？因為話副作用係其中一個就係會肥或者水腫嘅嘛。 嗱，我就唔知啦。但係咧，佢哋就話咁對於我哋嚟講，其實都慳翻一筆即係買衛生巾嘅錢啦。咁我唔知嗰啲藥貴唔貴啦。咁佢就話咧有啲人亦都曾經傳。就話唔知食呢啲藥啊，會唔會有副作用？即係阿莫莉你講就係會肥胖啦。咁有啲人就話我唔知會唔會影響你第時嗰個生育能力喎咁樣。咁話目前咧，暫時咧都冇話聽到話造成一啲好嚴重嘅副作用嘅。不過普遍嚟講咧，婦產科醫生咧都唔建議你長期去服用呢一隻藥，以至你嗰個月事嗰個日子咧係係啊，應該要 natural 咯。咁你一路撳住佢，一路撳住佢咧，一來咧。那個子宮內膜厚度就會不足，而再嚴重一點可能會令到子宮縮小的，即始終都很不自然啦這件事。不過呢， 我覺得現在的人呢，佢哋係而家爽咗先係緊要過將來生唔生到 咁樣，都有可能係嘅。 即係以前好緊張，哎呀佢生唔到，知而家咪生唔到，生唔到我冇諗生咁咯。 係，同埋即係以前咧，我記得細個咧，我媽係唔係好主張俾我玩呢個 roller 噶，即係細個 騎單車啊嗰啲咁啊嘛。 騎單車咧就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就係驚你唔知即係蹬親邊度啦。咁但係 roller 咧嗰陣時 候，唔係蹬親啦。 佢就唔係蹬親個膜咯，就係驚你蹬親條尾龍骨咯，係啦， 蹬親仔好辛苦咁樣， 佢驚你冇仔生喎，即係嗰陣時咧，佢 就好緊張噶嘛， 係咯，好緊張呢樣嘢。 呢樣嘢係奠定咗你將來入唔入到豪門啊，咁樣噶嘛，但係而家就唔係啦。 同埋可能荷蘭呢個地方係咪即係女性嗰、那個即係女權主義都比較強勁咧？咁所以可能佢哋覺得呢啲嘢咧都係即係自己話事係啦，我哋自己決定嘅咁。咁我哋講完荷蘭咧，又可以講下法國啦。法國你哋會諗起咩啊？食物， 法包 咯， 法包啦，仲有咧 咖啡。成日話嗰度好多 coffee shop 噶嘛 ，macaron 係啦，牛角酥啦，係啦，咁咧 ，macaron 係法國人啲文化真係深厚，你收人講幾多嘢？北韓你話諗咗咩啊？ 金正恩， 金正恩 係啊，食嘢喎，你都食 dip 佢啊？ 北韓 草， 草啊！哦，真係嗰啲草啊嘛！ 公園入面佢跳講緊。 嗱，我想講下咧，法國咧，佢即係嗱，但係頭先莫莉都有講，咖啡係其中一個啦，即係可能街上面攞住杯咖啡呢啲咁嘅 lifestyle 嘢咧，就好基本啦。咁但係原來佢哋啲早餐咧，好多都會即係食麵包啦。咁而麵包咧喺呢個牛角包度咧，佢哋都有兩種係特別受歡迎嘅，一款咧就係外面有一層朱古力包住嘅，係啦， 我中意啊。 呢個正係，喺香港大人都好中意食甜嘢嘅喎。咁另外一種咧，就喺裡面有朱古力餡嘅。 呢個都正， 係啊，呢個都正係嘛？ 我 外在美有內在美。 原來咧呢兩種咧喺法國人嚟講嘅牛角包咧，都係即極之受佢哋食早餐歡迎嘅，即當係早餐嘅其中一個好常食嘅甜品咁樣啦。 但我成日覺得牛角包做早餐唔飽喎，因為我成日覺得牛角包只係食緊油同空氣， 一陣風咁樣。 係啊，唔會飽喎。 唔好意思，你係中國人啊嘛，食飯先覺得咩啊？ 有飯氣， 係飯氣 啊。嗱，撇除佢飽唔飽啊，我哋中國人可能未必會食啲咁甜嘅做早餐嘅喎，即係你話朱古力呢啲嘢咧，可能你真係 中國人食奶黃包， 好難講嘅。中國人食早飯嘅喎，你食咁多嗰啲飯，其實飯都係變咗卡，係啊 ，carbohydrate 啊， 佢係 starch 係啦，即係澱粉質啦，係啊係啊，但係就唔係食呢啲甜嘢嘢，即係我阿婆嗰啲就叫做甜嘢嘢嘅嘢啦，就好少會即係做早餐啦。咁佢又話咧，法國人即係如果自己真係好得閒喺屋企食早餐嘅時候咧，就真係好中意即係攞塊麵包咧，就炒厚嘅 jam 啦 ，jam 上面再鋪啲生果啦。再者咧，係會再喺上面可能再加啲蜜糖啊、蜂蜜啊咁樣，就真係好甜嘅。咁佢話法國人咧，即係喺早點上面咧，就真係好中意食甜嘢嘅。可能其他人就會覺得唔慣啊，即係譬如可能唔知你去旅行會唔會唔慣啦，即係食呢啲咁甜嘅早餐。 同埋佢哋係咪就早餐先食甜嘢，平時唔食噶？即只限早餐先食咁甜， 又唔系，但系调翻转咁嚟讲咧，佢哋早餐就一定要食甜咯。即系佢会话，即系你问佢点解你早餐食咁甜啊？咁调翻转佢可能会问你， 点解你早餐 唔食 啊？ 系啦，早餐唔食咁甜，咁食咩啊？佢会觉得咁啊，有可能系、我唔知道关唔关，即系你嗰、那个即系朝头早补充啲糖分啊、葡萄糖啊，定系点样、会令到你即系精神啲，即系展开一天嘅工作或者生活会比较即系充满力量啲啦。咁但系咧。佢就話啊，這個用甜蜜嚟到喚醒佢大腦細胞咧，都係呢個浪漫嘅法國人嘅一個習慣嚟嘅。 實話實説，只因找不到打火機，也很不忿。暴露了真心，除非想惹公愤。别代入我身份，真的感恩，无人慰问。欲落泪也不需抹去烙印。灵魂抽离肉身的笑，命运跟随瞳孔变焦，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算了罢了？当天血也热过，怕结焦，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作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花。谁曾起誓绝不折腰？回味当时还可讲声我愤怒了，对镜连埋笑有多渺小？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再结论吗？只想到 最后别看化，忘掉昨天直率的本性，越过青葱山岭，痛哭到要无声。是你吗？当天给规劝都引发怒炸，是我吗？竟不再强迫 晚上十点半钟啦，听紧有洪家豪嘅新歌《自问自答》啊！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李敏、崔洁彤同我呢嘅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再有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反映病毒的社区传播链未中断，当局正系研究将检测计划扩展至院舍员工，今个星期内会交代安排。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由於很難發現隱形病人，難以維持28日無個案。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認為，追求連續28日沒有本地確診個案是不切實際，又認為目前不應該叫停復課。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會盡快落實財政預算案中超過1200億元的紓民困措施，感謝投票支持通過預算案的議員以及他們的意見。陳茂波相信派發現金可以刺激消費，已經聯絡飲食及零售業界，希望業界在政府派發現金之後同時增加優惠，希望市民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時，讓各行各業恢復運作，令經濟重新起動。陳茂波重申，市民最快可以在6月底申請領取10,000元現金，預計7月開始領取款項，絕大部分市民將會在8月收到款項。據了解，有線電視鑑於經濟環境不明朗，由6月起至11月要求每名員工每個月放2日無薪假，公司會在明年起2年內作出補償，額外給予12日年假，每半年可放3日，但如果辭職，不可以用補償假期當通知期，補償假期亦都不可以補返錢。據了解，無薪假不涉及更改僱傭條件，員工無需簽署任何同意文件，但每月要簽署確認下個月放取無薪假的日子。監警會聽日下午會發表去年反修例期間大型公眾活動以及相關警方行動的專題審視報告。監警會將會召開記者會交代，出席的包括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和專案組督導委員會成員。梁定邦昨日說，報告涵蓋去年6月9日至今年3月初的事件，一些特別事件包括721、811、831和新屋嶺扣留中心的情況會有特別的篇幅。他又說，報告絕對不會談及個別警務人員失職，因為根據機制，涉及個別警務人員的投訴要由投訴警察課調查，由監警會詳細審視。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2,957點，跌2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784點，跌3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95，瑞士法郎0.972，加元1.411，人民幣7.095，英磅對美元1.221，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4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31.59美元，賣出1,733.68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6度，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 展望随后一两日炎热，下周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各位听众好，我叫龙文轩，今年15岁，我在第71届香港学校音乐节中的中国作品高级组获得个冠军，以及在日本亚洲肖邦国际钢琴大赛获得金奖，并于2018年获选成为朗朗国际音乐基金青少年奖学金得主。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敏感時刻啦，咁今晚直播室有敏大人啦，有莫莉同埋 Kitty 啦，咁今晚咧就同大家講下一啲即係文化嘅差異，喺唔同嘅地方咧，可能大家即係生活上嘅一啲習慣啊、行為咧，都會有啲唔同嘅。咁有時你去到聽到嘅時候咧，都會嚇咁樣嘅。咁頭先咧就講咗喺荷蘭啦，可能啲女仔咧就青少年啊，尤其是係就會習慣可能咧食藥咧，去到即係推遲自己嘅經期。佢唔係話一次半次，即係長期都係咁樣樣嘅。咁就我哋就覺得可能即係婦產科醫生就會覺得唔係咁好啦，咁始終都唔係咁自然啦。咁另外呢，講到法國呢，法國人就好鍾意食啲甜嘢嚟到做早餐。咁我覺得呢個習慣即係其實都幾 sweet 嘅，係啦，即係我朝頭早都鍾意食少少甜嘢，同埋一定要咖啡。 係等於我哋華人可能食粥，外國人都覺得嚇咩嚟個粥咁樣， 係係啊， 粥佢哋知嘅，我諗油炸鬼都知。 係或者其實最簡單啲。你剛才講食嘢咧，我哋咪好中意食雞腳啊，食內臟嘅、外國人，因為佢哋唔食內臟噶嘛，即除咗鵝肝嗰啲，佢哋都可能覺得嚇、啊，我哋食雞腳，我哋做咩選啲雞嘅腳趾啊？即係佢哋可能都咁諗噶。 飲食上面都真係好多嘅，係咯。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就想講下另外一樣嘅活動啦，就係桑拿。啲芬蘭浴啊、桑拿咧，即係北歐人咧就好中意去到浸噶嘛。咁啊喺香港我唔知道嗰啲芬蘭浴係點， 都係浸啦。 所以好似有男賓有女賓咁啊，但係自己就冇去探究過啦。咁但係咧話北歐人中意桑拿咧，就好似韓國人啊或者一啲外國人咧，即係放咗工之後 happy hour 咁樣，就會揾個地方即係坐低飲杯嘢啊，傾下偈咁啦。咁佢哋揀嘅地方咧就係去呢啲桑拿嗰度啦，去到傾偈。咁而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咧？就唔係好似日本咁樣，即係分男湯女湯，即係你去一邊，我去一邊嘅。佢哋係男女咧都可以一齊去到浸，即係焗呢一個桑拿嘅。咁而且咧係裸體嘅喎。 即係你係啦，即係會好赤裸裸地去即係面對住你啲同事啊、老闆啊咁或者客人啊咁樣喺嗰度咧，即係 relax 下傾下偈啊，即係傾公事以外一啲嘅無 聊事。好唔 relax 喎、 啊，係咯， 嗱係啦，我哋就會覺得唔係啊嘛，就算就好似嗰次係咪 Annie 問我哋啊，係即係話 佢話同阿媽女朋友話閨蜜嚟講，如果肉白相見咗就再 friend 啲啊嘛，係佢自己個立場。 你哋覺得係咪咧？即係會唔會都好尷尬嗱？朋友同埋屋企人，即係阿媽，你如果你同你阿媽去到浸温泉或者焗呢啲桑拿，你哋會唔會覺得完全冇嘢可以赤裸裸毛巾都唔攬咁樣俾佢睇，係完全冇尷尬嘅感覺嘅咧？ 尷尬一定有嘅，即係但係又唔會話因為咁樣而唔同佢去同一間房去焗桑拿或者唔同佢一齊浸温泉咁樣咯，就唔會。但係盡量唔會望對方身體咯， 係 係啊， 即係可以遮就遮啦，即係都會其實都會掩掩樣樣，即係我自己可能都會盡量即係可能面向牆，或者盡量令個背脊得一得佢啊咁樣。但我又發覺其實真係喎，譬如你去旅行咧，浸温泉嗰啲咧，有好多人即係佢哋習慣咗嗰個文化咧，佢哋真係好少好似我哋咁樣，即係一上水或者一出門口就要即刻笠翻條毛巾噶嘛。佢哋係真係 坦蕩蕩咁 坦蕩，係啊，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即係呢一樣嘢，即係大家就冇嗰種嘅尷尬啊，或者。我哋可能保守啲啦，咁但係佢哋咧北歐人，即係譬如其實德國啊、荷蘭啊等等咧，佢哋同同事一齊去做呢一樣嘢，即係去焗桑拿咧，就係一件好平常嘅事嚟嘅，即係一絲不掛咁樣同啲老闆啊、下屬啊就喺度傾下偈咁樣。咁啊，其中咧佢哋有提到嘅就話，覺得咁樣咧去做焗桑拿咧，就有助於人咧忘記咗頭銜。同埋一啲個工資呢啲嘅問題啊，係啊，咁但係咧個筆者就話，但我忘不了老闆嘅裸體咯，即係我忘記到工資，但係你咁樣點樣肉白相見咧就好深刻啦嘛，咁但係佢就話因為咧可能平時做嘢啊。或者可能即傾生意嘅時候，大家都會即著得靚靚，或者有一啲嘅即職級喺度啊，就即外表上嘅嘢咧，都會有啲距離嘅，令到大家。咁當大家全部脱曬呢一啲所謂裝飾嘅嘢咧，就好似真係可以好真誠咁樣相對啦。 我唔想好真誠咁同老闆相對喎、啊。 咁我都覺得呢一樣嘢可能未必係人人或者各個地方嘅人都一定接受到嘅。咁另外咧又可以講下喺芬蘭啦，你哋有冇去過芬蘭咧？ 冇、啊， 我都冇，但我好想去啊！我好希望喺呢個疫情過後 plan 一個即係北歐嘅 trip 咧，可以去一去呢個芬蘭。咁芬蘭咧就佢嗰個超級市場咧係幾值得去嘅，啲人話。咁我諗其實好多人去旅行咧都中意去逛下超市啦，即係有一啲即係當地一啲特色嘅產品啦。咁原來咧喺芬蘭嗰邊咧，佢有兩大超級市場嘅，即係可能。在香港你都可以即係話我哋有兩大超級市場咁啦，咁佢咧一個就係 K 字頭，一個就係 S 字頭。 你去到芬蘭就係為咗呢個超級市場過去啊？ 唔係，即係你可以順帶去一去。 我心諗哇，你真係大不同啊！我哋 但係咧，因為你其實每次去唔同地方嘅超級市場啊，或者嗰啲便利店咧，你都可以感受一下當地嘅文化係啲乜嘢，即係佢哋會賣啲乜嘢特別嘅嘢，即係我哋香港係冇嘅，喺呢啲地方揾唔到嘅。咁佢話芬蘭咧呢、這個天寒地凍嘅地方。方咧喺呢個超市裏面咧就揾到曬佢所有日常要嘅嘢啦，即係務求可能一站式咧已經解決曬你嘅需要，唔使周圍去啦咁。咁有啲咩咧？咁啊有矜貴嘅，矜貴到有魚子醬啊啲啊都有得賣啦。咁啊亦都有啲槍械啦，即係長短嘅槍支啦、彈藥 擺落去個籃嗰度篤啦， 彈藥啦，彈藥係有得賣，因為芬蘭同美國一樣咧，都係合法去購買呢啲槍支嘅。咁原來話。到咧芬蘭人咧嘅祖先咧係以呢個狩獵為生嘅，係、直到而家咧狩獵就同埋射擊咧就變咗佢哋嘅一個休閒活動咁樣啦。咁所以原來喺超級市場咧，即係千祈唔好驚，去到即係行到一個架嘅時候，咦有槍賣，有彈藥賣嘅。 咁嗰度打劫超級市場連槍都唔使帶， 直接喺嗰度攞

大人和莫莉咧，讲下其他啲地方嘅特别嘅文化啦。咁头先讲过提嗰个地方就系荷兰啊。咁除咗荷兰嘅女仔咧，即系佢哋自己会即系可能喺青春期嘅时候食药推迟个经期之外咧，其实佢哋嗰个食物文化咧都几得意嘅。因为如果咧，当你上网 search， 即系如果你谂住去荷兰旅行咁样啦，咁你一定会做少少资料搜集啦。咁你如果上网打即系去荷兰旅游咧，你都几容易会发现到一个 hot topic 嘅，咁就会讲下荷兰人咧点解即系好似基因好特殊咁样，佢哋食嘅嘢咧好似 feel 唔到苦味嘅、哦。你哋有冇去过荷兰啊？ 我未去过泰国以外， 去过嘅。 你去过荷兰？咦，咁你有冇印象问大人佢哋食嗰啲嘢系点样嘅咧？ 唔记得啦。 你有冇食过咧？佢黑色嗰粒糖啊！好似橡膠咁樣嘅， 即係每間餐廳都有㗎。 其實係好 common 嘅一個小食嚟嘅，係咁嘅樣嘅、嗯。我睇翻呢幅圖嘅時候咧，我即刻醒翻起咧，嗰陣時我老師咧去完荷蘭咧，佢就買咗呢一包嘅糖做手信，咁就擺喺即係全班嘅同學就 share 食，咁樣就一路傳啦。哇！佢傳到落我嚟嗰度，我嗰度咧，我就會一咬落去，我就哇！好似車胎咁嘅味嘅，即係我冇食過車胎， 即係唔係甜嘅， 係啦。雖然我冇食過車胎，但我感覺就好似嚼緊一個車胎咁樣，即係好韌啦，好硬啦。跟住個味咧係好奇怪嘅。咁、原來其實荷蘭咧，佢以前個歷史咧，即係歐洲人啦，歐洲人咧佢哋係好中意用香料噶嘛。佢、哋就為咗咧，即係16世紀嘅時候咧，話佢哋揾嗰啲豆蔻啊、胡椒啊、丁香呢啲亞洲嘅香料咧，其實就真係因為咁樣而發展起佢哋一啲航海嘅技術嘅，係啦，以葡萄牙為首啦，跟住就周圍去揾嗰啲香料嘅原產地啊咁樣。咁16世紀末嘅時候咧，荷蘭創建東印度公司之後咧，嗰、個香料嘅掌控權咧就落咗去呢個荷蘭人嘅手中啦。咁你就會話，哇！咁佢哋攞住咁多香料，應該即係喺呢個食物上面咧，應該有無窮嘅創意，亦都有好大嘅發揮空間啦。咁點解咧？即係到而家去到荷蘭嘅時候，即係你好似都冇乜特別諗起一啲好正嘅嘢食噶嘛？即係你講一啲美味嘅食物，譬如頭先我哋講法國咁樣，跟住即刻就會諗起好多即係 fine dining 嘅嘢啊，好多唔同嘅類型嘅食物。但係偏偏荷蘭即係以前個歷史係咁勁，攞曬啲香料嘅掌控權嘅時候，點解佢哋又冇做到一啲好勁嘅料理出嚟，反而咧好似俾人覺得佢哋而家整緊嗰啲咧係一啲好似暗黑嘅料理咁樣咧？咁原來咧佢就話咧。荷蘭人咧唔知係咪啦，即係有一個咧，佢形容為一個佛系嘅味覺啊，由細開始咧就培養出嚟嘅，即係佢哋嘅文化。佢話一出生嘅嬰兒嗰啲食物咧，即係你俾佢哋食嗰啲咧，全部咧都係強調要係全天然嘅，所以幾乎咧佢唔會加嗰啲調味落去啦，任係啦冇調味料，即係唔會話甜啊加啲糖俾你咁啊飲蘋果汁啊咁嗰啲啦。咁好多嘢咧都係好冇味嘅。咁由細個開始咧，佢哋就習慣咗呢一種嘅味道，咁所以慢慢咧，佢哋之後煮嘅嘢食咧，亦都係會好少有好濃烈嘅味道啦，即係唔會重口味啦。 即係荷蘭菜好淡味㗎。 係啊，佢話佢哋係一個叫做佛系嘅味覺，即係亦都唔會用一啲香濃啊、辛辣啊呢啲咧，係真係好少嘅。咁所以咧，你去到嘅時候，你可能會發現佢哋啲菜式都即係幾特別嘅嗰、那個味道，未必好啱我哋嘅胃口。咁甚至咧。去到夜晚嘅時候咧，佢哋係唔講究到，有時可能揾嗰啲叫做 crepe， 即係法式嗰啲叫做可麗餅啊，即係塊塊嗰啲脆嗰啲餅咧，或者嗰啲好薄嗰啲蛋皮咧，咁樣就當一餐晚餐噶啦。咁可能嗰啲人就會問佢：哦，點解你哋會用呢個嚟做晚餐噶？咁佢哋就話：嚇，我又冇諗過呢個問題喎。即係其實佢哋係食得都。幾 casual 下嘅，即係冇話好講究咁樣啦。咁而頭先我提到嗰個黑色嗰粒糖呢，原來喺荷蘭呢係真係好 common 嘅，係無論你有啲咩節慶又好啊，失戀又好啊，總之 都係食佢嘅， 都係食佢嘅，可能隨褲袋咧都會有一包呢啲糖，原來呢個糖咧就係甘草糖嚟嘅，佢哋好中意食呢個嘢嘅，但我就係完全唔明白咯，即係只要你食過一粒嘅話咧，其實你係覺得好。即係好 shock 嘅嗰件事，即係點解會擺呢樣嘢落口㗎？即係本身佢個樣已經 令你有少少卻步啦，黑掹掹咁樣，同埋好似硬骨骨咁樣。但原來佢哋咧係好中意食呢樣嘢嘅喎，咁所以咧佢哋就會話啊，可能荷蘭人咧唔知道係咪佢哋本身嗰個味蕾咧比較遲 鈍。呢個你令我諗起你有睇足球嗰套戲咧，咁佢有好多對白都好經典，而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佢作為一個小丑，佢就話呢個社會決定咗咩係好笑同埋唔好笑啊。咁就係其實食嘢都係嘅喎。個社會都可能係 train 到你話俾你聽，喂呢啲嘢係好食嘅，啊即係嗰啲叫咩山珍海菜啊，或者係嗰啲叫包心刺兔嚇，呢啲叫好食。咁其實咧，包心刺兔有幾多你即係呢四樣嘢，有幾多你真係覺得好食啊？ 係 嗱，鮑魚我其實我唔係咁中意食鮑魚個肉本身，我就覺得啲汁好香嘅啫。咁你就咁齋俾啲汁我咧，我 OK 嘅。你俾啲汁我， 即係蠔油啫。 係啊，啲蠔油汁咧，其實茶麵包我都 OK 嘅，我唔一定要食嗰個鮑魚本身咧，都幾難咬，我覺得。 係。即除非佢慢煮到好腍啦， 心咧就係嗰啲 海參 啊 collagen 啊嘛，即係你會覺得好爽咁樣。 海參我真係麻麻地喎。 其實你都唔知咩，佢又係靠嗰汁嘅，靠啲汁嘅， 因為佢冇味嘅。 嗱，魚翅我哋已經唔食噶啦，即係我哋三個起碼唔食。但其實魚翅本身又係冇味嘅， 係又係好淡，又係靠嗰個湯 嘅喎，係啦。咁係土啫，即係土 花膠， 土我都 花膠係啦，花膠咁樣咯。 花膠即係土啊， 魚土， 花膠魚土，魚土就唔錯。 但係其實都唔係特別有味嘅，你都係要揾嘢整，即 係 咁呢幾樣嘢，佢哋覺得啊，好營養啊咁樣。咁你呢啲係營養啦，你維他命 A、B、C、D 又即係嗰啲丸又係營養咁咯。咁其實係個社會話俾你聽，你要食乜嘅。咁所以佢嗰個社會就同你講，即係最緊要 natural 咁樣 淡味。咁可能我唔知啦，會健康啲或者冇咁水腫啩，即係少啲鹽啊，少啲糖啊咁樣。不過敏大人，你講開呢個話題咧，我亦都有聽過人就係話從來我哋咪學嗰個咩三角金字塔，即係飲食嗰個金字塔嘅，咁都係人哋話俾你聽嘅啫。但係而家其實好多好多唔同嘅 學家有好多唔同嘅 好多唔同嘅學説咯，係啊，同埋有啲就後屘就話啊，咁唔知關唔關嗰陣時嘅商人士啦，即係可能佢哋譬如牛奶咁樣，即係佢一個好龐大嘅市場，芝士咁樣，咁所以就話俾你聽咧，即係小朋友可能一定要補鈣啊，要飲好多牛奶啊，咁样先系健康。咁到底呢啲乳制品系咪真系咁健康咧？咁样又系以前嘅社会话俾你听，到到而家咧，可能就有某啲学说就将佢推翻咗啦。 说再见，眼眶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再相识。世间回绝无爱，期待如相拥找爱，将我脆弱交托，心可再开。再见，转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看到镜，如粉轻飘，这晚你可到期盼？ 在相识以来，再得知微笑仍在，期待如相拥找来，心会踏上过来。成为一对，不再害怕想起来过去， 就来到晚上的十一点钟，听见有 Rubber Band 的 First Date。室外气温有27度，相对湿度85%。听完十一点钟新闻翻嚟的敏感时刻，会有有种女汉子 事情，包括切断同中国的所有关系。特朗普说，中美签署首阶段经贸协议之后无奈就爆发新型肺炎疫情，对中国非常失望，重申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但是现在不想跟对方谈话。对于病毒源头问题，特朗普说美国有很多不好的信息，认为无论是来自实验室抑或是蝙蝠，病毒都是来自中国，中方应该亦都可以从源头上制止。中国一直强调武汉首先报告疫情不等于是病毒源头，又说病毒源头问题是科学问题，应该交给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去研究。现有证据都表明病毒是源于自然，并非人为制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207点，跌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06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07，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9，人民币7.095，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0.36美元，是买入1730.23美元，卖出1732.25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强台风黄蜂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晚上10点，黄蜂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炎热，下周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在 music video 当中看到 Sam Smith 和一班 drag queen 拍在一起，都是非常之搞笑啊！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Sam Smith、Demi Lovato， I'm ready。 Not a cheater, a redeemer, he's a cold, cold-blooded defeater. It's a hot night in my head in the chill of the winter. No, it's so hot. music video 当中叫佢哋两位穿着住运动员嘅衫咧，真系非常之有型有款啊！佢哋个 key 都好啱啦，非常之合拍、哦。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Sam Smith、Demi Lovato，I'm read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谢文欣，隔咗两年再同阿一波胜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两年前要用尽好大嘅力气啦，好大声咁讲嘢噶。不过今时今日，我长期处于一个唔讲嘢啦、养声嘅状态啦。今次咧一开声就可以好大声啦。我系谢文欣，想知道我同两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胜，我是你的后援会。 财爷唔系话每人派一万蚊嘅咩？我仲未收到喎、 啊。嗰边就梗系耐啦，我哋呢边就快得多啦，而且仲要同人哋斗快添啊！ 讲斗快，我感应第二都冇人感应第一啦。 仲要考一下大家智慧添噶，只要留意逢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卷乐入面嘅环节新晋作家巡礼，再答两条问题，头十位答啱嘅听众就可以获得价值300蚊嘅日本生活百货现金礼券噶啦。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我 man 你都 man， 有事唔使惊，有种女汉子崔杰同。 有种女汉子咧 ，Kitty 继续请到阿 T 咧教我整呢个石磨肠粉嘅。Hello， 阿 T。 Hello， Kitty。 系啦，嗱，咁上个礼拜咧，你就同我哋讲咗即系点样做呢个石磨肠粉嘅一啲步骤啊，咁啊，讲咗你去拜师学艺嘅过程啦。到你真系喺香港开店啦，你又拣咗咧喺今年嘅二月，咁其实都唔系话开咗好耐啫。但系点解会喺呢个咁艰难嘅时候开店咧？ 其实咧就唔係想喺咁艱難嘅時候開店嘅，因為我哋係十二月中嘅時候已經拎咗租㗎啦，係啦，咁咧就拎咗租之後一排咧，即係過一個禮拜都唔到咧，就開始爆發個疫情啦，係啦，咁其實都幾辛酸嘅， 係啦。咁一爆發嘅時候，你哋點算啊？即係有冇諗下有啲咩特別嘢可以做到啊？ 其實嗰陣時都未至於好爆發得好勁嘅，都冇太點諗到。都簽了租就冇得退租噶啦，係啦，特別係我哋第一次咁，更加冇能力去承受嗰個退租嗰個風險啦。 淨係覺得自己好黑仔啊！ 係啊，咁都要頂硬上，咁就諗住嗱嗱聲搞埋裝修，因為嗰陣時頂落即係租間鋪嘅時候，間鋪做就好吉嘅，咁都要大執嘅。咁嗰陣時又近新年，就諗住一個月搞掂啦。咁發覺係。都幾難搞掂，因為要不斷催個師傅做嗰啲嘢啦。咁同埋，因為自己知道一過咗新年咧，就會好多嘢都係搞唔到嘅，大家都停曬工啊。咁最後咧，真係仲單少少。咁好彩都及時講得遲嘅算，因為假如真係再遲啲嘅話咧，就你嗰陣時係疫情爆發咗啦，大陸啲嘢停曬工，全部都運唔到落嚟嘅，係啦。咁就好彩地都算完成到七七八八咯。 咁所以正式開嘅時候就係過咗年啦，二月嘅時候。 係啦係啦，二月頭嘅時候開咗。 咁嗰陣時，但係我都好記得喎，嗰陣時係唔知年初一二定年初二三度啦，開始就人人都去學口罩啊、戴口罩啊咁樣噶咯喎。 係啦係啦係啦。 咁係咪對你開業嚟講好大影響咧？ 咁梗係大啦。咁就第一日最記得就第一日嘅時候係得一個 friend 嚟咗嘅啫。咁就冇啦。 即係你開鋪嗰日，開張大吉嗰日。 都唔算。 系几号啊？你记唔记得 嗰日？ 已经唔记得咗，呢刻历史冇提啦。 系啊，咁其实又冇话，因为我自己又冇正式宣传话正式开张嘅。咁嗰阵时，记得就大家去破口罩啦。咁我觉得因为嗰阵时，大家都话撑医护啊嘛，咁咪谂住啊。個疫情都咁耐冇所謂啦，還掂自己又冇乜嘢做，咁咪照開住鋪先咯。即係有人過嚟食味，當俾人試味咯。所以嗰陣時我哋話試業嘅，係啦，咁係未正式開張嘅，係啦。 咁之後一路就即係疫情直至到而家啦。咁中間你經歷咗啲咩咧？ 最搞笑就係開始啦，試業啦。咁第一日得一個人喎， 就係做仲要 friend 嚟嘅。 係啊 ，friend。 到真的第一個真的客仔是 幾 時 咧？第二日嘅，第二日 就有 了、因為可能我自己第一試業的時候都冇點通知啲 friend 嘅，係啦，即係又冇話喺自己嘅 社交平台 嗰度講翻啦。咁到第二日啦，唔知佢點解啲人就知道咗。咁第二日開始多人嘅，到第三日啦，咁令到係覺得真係多人嘅。 咁好開心喎、 啊！係啊，好開心啊！ 即係你可能都諗住哇，嗰、那個時勢可能真係會比較冷清一啲啦。但係去到第三日，真係好多人喎、 啊。係啦、啊，咁啊，真係因為全靠啲 friend 真係好撐場咯。咁、不斷幫我哋推廣出去。 係。 咁因為推廣方面，我自己就比較難嘅，冇乜嗰陣時比較難，即係冇乜點做嘅。咁、就全部啲 friend 可能私底下不斷 forward 話啊，間鋪開咗啦。咁過到嚟，咁到第三日係做得。是算多人的，即是以開業來講啦。咁頭先亦都講過，那個裝修其實只是完成到七七八八嘅啫。咁我哋就忽略了一個問題，就是部腸粉機最後咧係未完全裝好嘅。 即 係 個蒸爐定係？ 係啊， 個蒸爐未完全整好，咁你頭嗰兩日點樣整腸粉㗎？ 就整到啦，咁啲就咁到第三日嘅時候 就壞壞地啦。 係啦，咁咁啱嗰日第三日咧。我哋都係喺呢度半日，係啦，咁咧，即係晏晝我有嘢做就出咗去啦。咁得翻啲同事喺度，咁佢哋做得好開心啦，同我講：哇，好多人啊！但係咧，唔知點解部機怪怪地喎，有啲火光出嚟， 有啲火光 喺個底，係啦， 即係準備燒噶咯，部機要。 係啦，最後咧，我夜晚我翻到嚟咧 check 一 check， 部機係燒咗嘅，係啦，咁咧就。真係好慶幸地，我就話：哇，好彩冇事，即係佢哋人冇事啊！部機壞咗，真係唔係太緊要，但係最後 同埋已經捱過咗嗰日嘅即係營業㗎啦。 係啦，佢哋就做到好開心，但係最後翻到嚟咧，部機係瓜咗嘅，係啦，三日啫。 咁有冇保養啊？ 係冇嘅。跟住最緊要呢啲機係大陸運翻嚟嘅。咁嗰陣時疫情加新年，係完全冇人運嘅，停曬工啊嘛，因為。咁即係又要即刻再三鋪咯， 係又要再三鋪，係啦，等佢哋開翻工先要揾翻部新嘅機落嚟啦。 係啦，係啦，咁係啦，即係當你第三日見到有少少希望嘅時候，咁就部機又刪咗啦。 向着太阳狂走， 想过会幸免，逆光中进发，不甘安置到盲点，上路去再实现。 我就嗰一两日咧就疯狂上网，不断咁样打晒所有啲运物流公司啊，所有嘢，咁最后都可以。即係一架博一架咁樣博一架咁樣，即係挨到佢哋肯博送過嚟咯。咁、真係好好彩，因為嗰陣時裝修啲嘢個師傅話完全運唔到嘅，即係嗰啲嘢完全都運唔到嘅。咁就花咗成日時間去打電話嗰啲，同埋人博人咁樣博都運到落嚟咯。咁、最後都可以三四日就運到落嚟。咁覺得呢單嘢就最搞笑。 咁啊，再開張翻就冇壞啦，部機。 係啦。 咁嗰、那個人流嗰、那個氣勢 keep 唔 keep 到咧？好似第三日咁。 咁梗係唔會啦。 又剩翻啦，係咪？ 就剩翻，再慢慢再飆，再上翻去咯。 係。咁但係隔咗冇幾耐，即係前排咧，又有一個即係對於呢個食肆嘅一啲嘅限制咧，因為疫情方面。咁我見到你哋都係即係小店形式，即係嗰個座位又有限，地方空間又有限，咁係咪又係一個波折咧？ 係啦，係啦。咁因為嗰陣時個波折其實點解咁少位咧？咁嗰陣時，因為嗰陣時我哋就第一日。即係第一次做老闆啦，咁揀鋪位都好冇咁多經驗嘅。嗰陣時候，哇！呢度平喎，同埋都 OK 啊。咁咧就 尖沙咀咁樣，附近有咁多食肆。 係啦係啦，咁成條河嗰間都賣嘢食嘅，咁覺得 OK 啦。咁點知租落嚟先至發覺係伏嚟嘅。 嚇、 啊！係啦。 點解伏咧？ 因為佢後邊嗰陣時就係諗住個地方，即使呢度做咗廚房啦，咁都以為裏邊可以坐嘅。咁最後咧，裏邊係唔可以坐嘅，即係個。後面嗰個位屬於係僭建嚟嘅啫，只可以用嚟擺嘢。咁啊，最後再勾金出嚟就可以得咁少位可以坐啦。咁、再加埋個政府限制令咧，就再要 cut 一半。咁我哋就變咗好似一間外賣店咁啦。 就變咗做外賣為主啦。 係啦，係啦。 咁有冇即刻可能即係轉策啦？就話外賣平啲啊咁。 我哋即刻轉策嚟嘅就係將啲餃子就閂埋出去咯。 我買生嘅餃子， 係啦，就即係勸人哋喺屋企都可以整到嘅。 你自己買翻去打邊爐又好，自己煮粉又好。咁你哇，其實即係開鋪短短兩三個月就經歷咗咁多嘢，你又第一次做老闆啦，你覺得中間學得最深刻嘅係啲咩咧？ 反而呢啲問題就我覺得就都解決到嘅，不過係個人攰啲咁解啫。係啊，咁因為我可以兩日裏面就係瞓幾個鐘都得嘅，冇所謂。咁但係咧，我就最深刻就覺得係對啲同事有啲耐性咯。係啦，咁始終我請嗰啲其實就全部都後生仔嚟嘅。做一間咁傳統嘅嘢咧，其實好少後生仔肯做嘅。咁我自己就對佢哋嘅寬容度係好大嘅，但係佢哋之間咧就未必有咁大啦。咁另外呢一個我就覺得比較。困擾少少咯， 我幾得意喎呢個，即係係你哋自己做老闆或者你自己搞一門生意先會見到，即係我哋食客唔會知噶嘛。即係雖然有時去食車仔麵，可能都見到啲阿姐自己喺度嗌交，咁但係即係可能你話啊，原來喺管理嗰個租金、管理嗰個食材等等之外，原來即係管理自己旗下嘅員工啊等等，佢哋嘅關係啊，都係一門學問嚟嘅。 係啦，係啦，因為最緊要其實就。我相信啦，就冇乜後生仔會願意以咁低嘅人工又嚟做啲咁辛苦嘅嘢咯。咁啊，除非自己真係老細啦，係啦。咁我自己嘅方法就係希望佢哋真係可以做到老細嘅。咁但係佢哋未必有咁嘅耐性去捱落去咯。 即係你都希望將呢樣嘢傳承俾佢嘅。 係啦，我哋真可以直接俾咗佢都冇所謂嘅。 你攰得咁教慣，你開咗鋪幾個月，你成間鋪俾咗人。喺呢一度有冇遇過啲咩特別嘅客人咧？開一排，即係令你好深刻嘅，或者好感動嘅。 感動深刻嘅話就其實就 不嬲就係好多好多人就咁擺低錢就話啊唔使找啊，或者直接擺低幾嚿水喎，喂誒請你哋食飯。咁呢啲你 即係點解咧？因為佢覺得你哋好年輕有為。 係啦，覺得我哋後生，跟住又做緊嘅好似係傳統嘢，又再加埋係好似係 一啲理念啦。 係啦，啲係啦，係啦，咁佢哋覺得要支持我哋嘅，咁我覺得有陣可能會覺得係感動啊，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唔太需要嘅，唔太好嘅。 唔係幾好意思係咪覺得？ 係啦係啦，因為作為一個食店，咁我就應該係要賣嘢食去生存噶嘛。係啦，咁就唔應該係接受好似捐款咁。系啦，覺得好味就過嚟食，就係、是、咁簡單。 俾多少少腸粉佢咯，即係當佢買咗你的產品咯。 好簡單，佢就可以買第二份咯。 即係買多啲啦，你寧願係嘛，即係唔需要特登捐助你哋。 係啦， 但係都feel到佢哋嘅心意。 係啦，係啦，好多人都好有心嘅。咁最感動，其實我自己覺得最感動，最感動就係啲人會跨區過嚟食咯。即係禮拜日，哇！佢哋係即喺新界啊嗰邊，係帶埋細路全家一齊過嚟食。咁我哋呢個地方咁淺窄，咁而嚟到尖沙咀又食埋啲咁平民、咁傳統嘅嘢，其實我就覺得已經好感動。因為其實正常嚟尖沙咀就食好嘢㗎啦，咁多好嘢食，有日本菜，有泰國菜，咁呢啲咁嘅嘢其實樓下都有得食。咁佢哋肯跨區過嚟食，過嚟支持咧，咁呢個係令我最感動㗎啦，係啦。 所以你要就要整得好味啲啦，如果唔係就嘥咗人哋一番心意啦。咁你有冇見到佢哋食完之後啊，咁都抵嘅，因為而家有時話啊，佢特登支持佢哋，發現咦原來都味道一般啫喎，咁樣。 係啦，咁開鋪嘅理念都係要好味係良知，呢一樣嘢都係好緊要嘅。係啦，咁佢哋都食完之後都話好味嘅。 係，咁啊，希望即係呢個疫情快啲過去啦。咁阿 T 你又喺即係經營嘅時候吸收咗啲經驗，就繼續整啲好味嘅腸粉俾大家食啦。嗱，今日咧我就嚟到你呢間鋪頭嗰度咧，就嘗試下做呢個石磨腸粉。喺我入去廚房之前，你有冇啲乜嘢忠告俾我咧？ 戴翻條圍裙會好啲。 做乜扎翻起個頭？會唔會整到成身都係？會唔會好乸渣嘅咧？整腸粉？ 會有啲米漿會係咯，會黐喺身上咯、 哦。 所以會有圍裙會好啲。 咁其實成個過程係咪好短暫嘅啫？即係好快，因為你有機器幫手，咁啊蒸咧亦都好快嘅啫。 係啦，係啦，個過程就唔會好耐。 你想唔想試下我整嘅石磨腸粉啊？ 可以一試。 如果整得好，你仲想唔想請人啊？ 我 翻嘢嘅，因為你朝頭早特別忙嘅嘛，我知 道。翻嘢，我哋遲啲會有傳銷，咁可以請你。 係、哦、啊。唔係我翻嘢，我幫唔到你啊！我要做電台啊！我係朝頭早得閒啊！你等一等，我學咗先，你再決定啦。 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Oh yeah yeah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 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又算什么？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能算向前，路一直都在。Oh, that's just life， 徘徊到不再徘徊。Oh, that's just life， 重来到不怕重来。没有什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寻日确诊，住喺梨木树村66岁女患者嘅丈夫，同样冇外游记录。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62岁男患者每日都会坐车由家中前往荃湾街市街。经营一个流动的钟表档口，一直没有病征，入住检疫中心检测之后才确诊。他近日一直有营业，但没有保留顾客收据，局方会研究怎样追踪顾客。张竹君表示，仍然在追查感染源头，不排除男患者是已经早已带病，是群组当中首个感染人士。张竹君又说，疫情变化仍然有待观察，公众可能要接受长期同病毒共存。中学文凭试历史科其中一题，1900至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引起争议。考评局表示，设题的时候主要睇资料系咪同课题相关，冇其他非学科考虑。又话历史科设有审题委员会。成员包括大学教授、具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或者校长、课程和学科专家。考评局亦都有既定机制检查以及校对试卷内容，以确保试题水平恰当。教育局表示，知识有试题附带极为片面的资料，导致试题具印度性，考生可能因而达至偏颇结论，严重伤害日本侵华战争中受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教育局对公开试中出现如此设计的试题深感遗憾，并予以谴责，要求考评局严肃跟进，向公众作出合理交代，全面检讨。警方在社交专业表示，自去年6月9日至今，在反逃犯条例草案示威活动中，一共拘捕超过8300人，当中超过1600人被检控，最多人被控暴动罪，有595人。其次是藏有攻击性武器罪和非法集结，分别有252人和236人被检控。警方又表示，在疫情期间，市民应该保持社交距离，更加要同罪恶保持绝对距离， 強調犯法需要負刑責，切勿以身試法。南韓再多29人確診新型肺炎，26宗是本土病例，當中20宗和首爾梨泰院夜店有關，令到夜店群組相關感染個案增至133宗。當局說和到過梨泰院夜店的補習老師相關的感染者增至14人，並表示可能出現三代傳播，因為補習老師的學生確診之後，這名學生的輔導老師亦都受到感染。當局至今已經為大約35,000名和梨泰院夜店相關的人員做病毒檢測，並呼籲在4月24日至5月6日期間度過梨泰院娛樂設施的民眾盡快接受檢測，否則會被罰款200萬韓元。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3,178點，跌7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803點，跌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74，加元1.409，人民幣7.098，英磅對美元1.219，歐元對美元1.079，澳元對美元0.64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0.91美元，卖出1733.3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炎热。下周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最多可借6个月薪金及租金或400万元，免担保费，头12个月可以还息唔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敏感时刻， 朋友圈，茉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今日嘅朋友圈请嚟呢一位朋友咧，佢叫做苏慧欣，你好。 Hello。你好阿姨， 你好。我每次请你上嚟咧，都好似去咗一转日本旅行咁嘅，因为上次咧同你倾偈系讲去日本，我记得你话好冻嘅，那个叫咩鸟居啊？ 系啦，系有个鸟居啦，跟住仲有欧罗巴港，着住件哇露背衫喺度拍 MV 啊，拍个旅游嘅景真系好辛苦， 几个 friend 就自己去玩咁样。 系啊系啊， 今次咧请你上嚟又讲日本，今次讲日本嘅边度咧？ 哇，呢一个其实唔系好多人知嘅地方，但系因为近年咧旅游局成日都推广啦，叫做鸟取。 唉，我知边度啊，但我就好想讲一样嘢，就系你系经常性中意去日本啦，所以你对日本咁熟悉啊，系一个日本通。一定是今次都是误打误撞做嘢先过日本嘅咧？ 讲真啦，我去之前咧完全唔知鸟取喺边度， 即系就系知道系大陆噶， 咁系咪知道喺日本咯？跟住我心谂咩地方嚟噶？会唔会好落后噶？跟住咧就系因为拍一个旅游节目咧，就有得去呢度玩啦。不过辛苦嘅拍摄咧，即系其实我哋去6日啦，但系每日都系瞓2-3个钟。 系鸟取喺广岛后附近噶嘛？ 系啊，喺日本西部咯。 系咩啊？四国其中一个地方嘛，好似话 一个县嚟嘅，系啊，佢人口唔多嘅，得60万嘅咋， 系啊， 系啊，同埋嗰度咧，你去到咧，真系觉得。 比較落後嘅，即係有別於東京同埋大阪咧，你見到通常都係 shopping 啦，好多人啦，啲建築物好高啦，但係鳥取咧大部分都係保留咗一個嗰啲叫乜咧江户時期嗰啲建築啊， 即係好似京都啊， 係啊，好似京都咁樣咯。咁其實去係值得嘅，即係同埋你有好多大自然嘅景可以去玩嘅。 首先我想問一下啦，佢嘅交通方唔方便先？即係譬如好似廣島咁，你一落飛機就係噶啦嘛。譬如去大阪又你一落飛機就係、是、東京又係噶嘛。咁我想問一下嗰度又係咪真係咁方便呢？ 依家就方便咗，因為以前冇直航嘅，但係佢哋依家逢星期三啦，同埋星期六咧都有直航機可以去到呢個米子鬼太郎空港。 啊一去到係咪就鬼太郎去迎接我呢？ 係啊，一去到就好多鬼㗎啦！你一出機場咧，就見到有好多即係嗰啲銅像啊，或者係成個機場都黐滿咗呢個鬼太郎啲貼紙。 係啊， 好靚㗎！ 你講到好似好正咁喎，但係點解嗰度係鬼太郎呢？咁係咪真係話鳥取就係鬼太郎嘅故鄉啊？ 冇錯，因為佢嘅作者就係水木茂先生。咁作者咧就係咧要紀念佢將鬼太郎誕生咗，所以就將咧呢個機場咧翻新咗啦，黐咗好多鬼太郎啦。亦都佢哋有一條街咧，叫做咧呢、這個 鬼街， 鬼太郎街啊，真係叫鬼太郎街。咁有好多有200多銅像喺嗰度嘅。 咁即係話嗰度除咗係一啲景點啦，鬼太郎之外，係咪就其實真係完全？如果你話買嘢嘅話，就一定冇去嗰度啊？定係其實基本上我哋成日香港人會去嘅就係嗰啲 A B C 啊，或者去呢、這個藥妝店啊，嗰啲都有嘅，只不過係冇嗰啲大型嘅百貨公司啊嗰啲咧。 大型百貨公司真係甚少嘅，但係佢有好多啲特色店鋪咯。可能你會買到一啲和服嘅一啲產品啦，著和服嘅一啲 kimono 啦，或者係你會買到一啲特色嘅手工藝，甚至乎咧，你去到嗰度咧，佢有一個壽城果子城啊。咁嗰個果子城咧，整得好似城堡咁樣，跟住成個城咧都係賣果子嘅，有唔同味道嘅果子， 用果子去做啊，嗰 陣係啊係， 即係甜噶咯， 唔係用果子去做，係個城堡叫做壽城。果子城咁嗰度咧，佢就整到好似以前嘅城堡咁樣啦，係模仿翻一個古時嗰個時間嗰啲設計嘅，咁同即係同佢個外貌一模一樣嘅，咁裡面就賣果子咯。 嗰附近啲温泉都出名噶嘛，係咪嗰度啊？都係 應該唔係啊，其實鳥取唔係出名温泉，佢出名係啲食物咧。二十世紀里啦，佢有一個館咧係 叫二十世紀里、啊。 二十世紀里 係咩嚟？ 即係嗰個梨咧係叫做梨王，即係好好味嘅 生果嗰啲梨， 雪梨咁樣嘅好似。 我以為你係講條街，做咩梨㗎？ 都其實香港依家都興嘅，即係到嗰個季節咧，二十世紀里都賣得幾貴嘅。咁去到嗰度咧，你咧可以俾少少 yen 啦，跟住就入去任摘咯。 哦，係啊， 係啊，任摘，跟住即刻去俾把刀嚟開嚟食。 係，咁啊，聽你咁講之後，搞到我都好想即刻過去試。不過而家呢個疫情啦，遲啲先啦，大家好翻先咁。但除了個梨之外，仲有啲咩特別嘢？嗰度係咪有個沙漠㗎？好似話 係啊，係啊，叫做鳥取沙丘，好正㗎嗰度咧。你去到有好多嘢玩啦，好似呢、這個佢有個瑜伽，你可以瞓喺度做瑜伽啦。咁有 沙漠上面， 係啊，喺個沙丘上面咯，又有得騎駱駝啦。 但係真係凍定熱㗎嗰度？ 其實我去嘅時候咧就好搞笑嘅，初初就好熱嘅，跟住咧落完場大雨之後咧就大家凍到不得了咯。 但係咪真係咁大嘅嗰個沙漠嘅地方？ 都大㗎，即係佢係近住繞住日本海咁樣一個好大嘅沙丘咯。望落去真係一望無際嘅。所以咧有人會喺嗰度玩滑翔傘咯。 因為咧我成日覺得咧會唔會就係旅遊節目啊，或者我睇啲相好似 好大好大細， 係啦，去到一擰轉面望一望就已經係條街嚟噶啦，即係嗰啲咧。 唔係啊，其實 都震撼嘅， 震撼噶。 咁好啦，咁我想話啦，即係呢個沙丘雖然就即係沿下呢個玩呢個滑翔傘啦，上到去嘅時候又突然間落雨好凍啦，但係我知道嗰度好似話係一個沙丘嘅博物館噶喎。 係啊，嗰、那個博物館好正啊！你一入到去咧，就見到好多唔同嘅沙雕咯。 係咪又係好震撼嘅先？ 都震撼噶，真係做到好似。點講呢？ 成個博物館裏面，差唔多有十幾個沙雕，都係好大嘅，每一個都好似香港鐘樓咁大咁樣咯。 咁咁高啊？ 咁啊冇咁高，但係咁大咯。 係 係啦，即係 都好大喎， 一個博物館咁樣嘅。咁同埋佢咧個主題咧年年都會換嘅。 係 佢逢呢、這個睇下先，四月至到每過一年嘅一月咧就係展覽期啦，跟住咧一月之後咧就係閉館期啦。係咁嗰段時間咧，佢就會集合好多唔同嘅沙雕專家啦，一齊諗下啲主題啦。咁啱咧，我同我嘅 partner 傅俊傑去到嘅時候咧，就係美國片，咁就見到好大個瑪麗蓮夢露啦，又有啲日本嘅美食啊 ，burger 啊、薯條啊、自由神像啊，全部咧都整到一模一樣嘅。 但係嗰啲沙咧，會唔會你一掂佢就冧㗎？ 我都想掂啊！你知唔知段片嗰度咧就剪咗出嚟咧，就係我咧勁。即是一撲咁樣，你知唔知我而家最想做嘅咩啊？就係一撲撲落啲沙度，睇下會唔會冧啊！但其實唔得嘅，我諗我會即刻俾人塌咗翻差館。 佢係會俾人，佢係攔住咗你啊？定係你真係可以掂到啲沙㗎？只不過係大家都好有品嘅，即係好有品格嘅，唔會盡量去破壞啲藝術品㗎。 冇錯冇錯，其實咧，大家都可以踩入去啲沙雕， 真係去過， 你可以摸佢，但係其實咧，佢嗰度係禁止嘅。如果你稍為冇乜公德心嘅話，你都可以咁樣做嘅。 但係真係唔鼓吹。大家咁做啦，系啊，即系冇理由我哋整衰自己香港人个名噶嘛，系咪先？好啦，咁啊，所以除咗头先所讲嘅沙丘啦、博物馆啦，仲有啲乜嘢特别嘅嘢咧？咁啊，不如阵间我哋听一个歌先啦。听完一首歌之后咧，我哋翻嚟再讲啊苏慧恩嘅撩取之旅。 是有点苦痛，若有挫折就学习要怎么去觅幸福，活着是不可爱上。冲动因追求的风， 晚间时刻， 朋友圈， 茉莉， 晚间时刻， 朋友圈， 朋友圈， 茉莉， 茉莉。首歌时间翻嚟啦，喺我身边嘅依然都有苏慧欣喺度。 Hello，Hello， 大家好。 我哋咧即系请咗呢个同日本好有缘嘅苏慧欣上嚟，今日讲嘅就系鸟彩。 嗯， 除咗头先都讲啦，除咗呢个沙丘啦、博物馆啦，同埋呢个和服之外啦，仲有啲咩？仲和果子，仲有啲乜嘢？呢个鸟彩系特别嘅，或者系出名嘅咧？ 有一個咧叫做阿美丁蒲富海岸，個名都幾難讀嘅。咁、但係咧落到去咧，你就可以玩一個獨透明嘅獨木舟啊、我諗香港未必有得玩啦。咁、你坐住個獨木舟咧，其實 透明㗎， 係啊， 喺個海度啊， 係啊，喺日本海嗰度撐咯。 唔係，首先個大前提就係個海清唔清澈先。 當然係清澈啦。 即係我完全望到曬下面啲魚啊、 因為透明㗎嘛，跟住你就望到啲魚仔喺樓下喺度遊啊遊啊，有啲海草咁樣咯。 哎呀，好似好正㗎喎！ 係啊，跟住佢嗰度咧有啲岩石嘅、磨蝕咗之後咧，就好似有一個橋咁樣咧，有個洞咁樣，跟住咧你又可以撐入去啊，望下好靚。好靓咯， 系咁啊！呢一个亦都系特别嘅景点。咁、食咧，因为我知道好似譬如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嘢食嘅出名噶嘛。 系啊，嗱、其实咧佢有一个景港水产直销中心嘅、我觉得好值得去。点解咧？早起鸟儿有虫吃啊嘛， 系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啱嘅。你一早去嘅话，跟住你就会发觉哇，好多好平嘅蟹可以买，因为咧嗰度咧啲蟹咧系比起呢、日本啦嘅东京。同埋大阪嘅水产市场都平嘅， 但我想问一下，系咪全部水产市场都一定要早起先至买到嘢嘅咧？ 好似系啊，晏少少就啲正嗰啲俾人买走晒，新鲜嗰啲，同埋最紧要咧，佢有一个蟹放题啊，哇，好正噶，即系你唔系俾好贵嘅价钱啦，2000 yen 到啦，跟住就可以任食咯。我同我 partner 食过三只蟹，跟住食完之后嗰晚我都有啲肚痛嘅，因为食得太多啦， 系 我任食啊嘛。 嗱，但系我想话你头先话啲蟹都平啦，当2000 yen 就可以任食蟹啦。但系如果我真系要运翻香港嘅话，一只蟹当一张 A4 纸，即系唔计啲脚，大概一只几多钱到啊？记唔记得？ 我又唔记得嘅，但系咧我去嗰度咧又做小贩。就是咧，不断喺度嗌 Carly Carly I see the sky， 跟住叫人哋买啦，系俾一个比赛嚟嘅。咁我见到咧，其实好大盘蟹，大概一 kilo 咧，其实都系2000 yen 咯。一 kilo 啊，好多蟹腳喺裏面噶啦。 係啊， 係啊。 哇、你搞到我好想， 好開心 啦！快啲，希望個疫情快啲好翻啦，真係好想去。咁你啱啱就講鳥彩，哦，講到好似好吸引喎，咁樣。 我覺得必去啊。 係咪啊？咁除咗食蟹腳之外，仲有啲乜嘢手信我可以買翻嚟咧？除咗和果子， 有一個粉紅咖喱，唔知你有冇聽過？ 冇。 系啦，佢有一個地方 藍色，我就好似聽過， 其實是用紅菜頭做成的咖喱嚟嘅。咁、其實陣味咧都 OK 嘅，甜甜地又辣辣地啦。但是咧、最緊要嘅係食過場地，好、多人咧都是發王子公主夢噶嘛。咁嗰度咧，佢哋門口有架馬車啦，你咧就可以換曬啲宮廷衫啦，著住王子公主個宮廷服飾，跟住就坐喺架馬車度影相啦。入到去咧，個招待咧真係當你係王子公主咁樣嘅，好正。 系， 同埋里面啲嘢食都全部特色嘅，嗰、那个地方叫做大厦庵啊，系啊，大家可以 search 下去下， 系， 系啊， 你讲到呢一度咧，突然间咧就令到我谂翻起咧，每一个女仔都希望幻想自己系一个公主噶嘛， 冇、错， 所以去到呢度食红色嘅咖喱咧，即系做唔到公主咧， 满满少女心啊， 幻想下都系件好事嚟嘅，系咪就系因为你去完呢一转嘅景点啦，跟住就 令到你即係整咗首新歌就叫做你最想呢？整咗呢一首歌呢？ 呢首歌係啊，呢首歌我最想，我自己都好鍾意嘅。咁但係呢又唔係好關呢個去完旅行事，因為呢一個歌曲呢同埋我個愛情經歷呢就已經係隔咗好遠㗎啦。咁其實我係兩年前去做呢個拍攝啦，日本啦。咁但係呢我嘅愛情經歷其實係已經係我大概睇下先七八年前嘅事嚟 㗎。 係啊， 你咁靚女冇可能冇㗎喎，你又咁健談又好人。 唔係、啊、我呢一、這個愛情經歷係其中一個，即係好悲痛嘅愛情經歷。咁、 哦、 當時我就 其實仲有好多嘅，好、啊、多仔仔嘅。 我講咗幾個愛情經歷俾監製張家成聽，咁佢咧就 pick 咗呢一個，覺得啊呢、這個特別、哦，同埋覺得比較深刻多經歷，咁係話啊不如揀呢個嚟寫啦咁樣咯。 咁、我想問一下，寫愛情故仔係咪就係你想做嘅嘢？所以你就同張家成講，其實我想寫一首愛情歌，所以就有呢個嘅歌曲咧。 其實唔係噶， 係佢問你嘅。 唔係，我自己好中意啲正能量啊，講人生哲理啊、道理嗰啲歌曲嘅，咁都做咗幾首擺喺度啦。咁但係咧，公司咧就覺得啊呢啲冇乜共鳴、啊，即係始終咧香港個市場都係中意聽啲情情塔塔啦。咁公司佢哋就啊唔得啊，你下一首歌出完《一马平川》之后呢，你出翻一首大路啲嘅歌曲啦，所以就揾咗张家成做呢首爱情嘅歌曲，会引起多啲共鸣。 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呢一首歌关你嘅爱情咩事嘅？讲啲咩嘅咧？ 哇，嗰阵时都几惨噶，因为我好中意一个男仔，咁同佢都拍咗三年拖嘅。之后呢去到临尾半年前啦，我就发现咗佢有呢个女朋友，即系除咗我之外啊，同埋 三年之后你先知 道？唔系即系发现咗佢有外遇。突然之間我都不知道他們那時一起有多久，但我扮不知道，因為看到他電話訊息扮不知道，更加對他好，還要呢、即對他好到好像媽媽 想 他回頭對一個兒子，所以回轉頭但發覺是不可能的、當時這半年我又甩頭髮跟住又好像厭食一樣，還有有些情緒病都有去吃些藥啊這樣的and then 即怎樣擔心到要分手，就是覺得哇啲頭髮如果真的會不會變咗尼姑咧，再咁樣甩落去好驚啊！即係覺得自己又已經瘦到咧，啲親戚見到你做乜事啊？厭食症啊咁樣， 你已經好瘦噶啦。 係啊，再瘦啲啊！即係我呢個高度，但係得翻80几磅喎。 哇， 係好嚴重啊！但係我依家係110几磅喎，係正常啲嘅。但係嗰陣時係真係唔正常噶。咁我自己都覺得再咁樣落去搞唔掂。咁同埋爹哋媽咪咧，直情係支持到咧。我跟他说我想走啦，跟住我爸我阿妈连埋我婆婆去工人是冲上去嗰陣時我哋同居咯，咁啊衝上去我男朋友屋企幫我執走曬所有嘅嘢，跟住拜拜咁樣咯。 係啊，咁其實我想問下最後尾啦，你係咪即係回望翻轉頭就覺得其實好，即係其實你都可以過到呢一關嘅咁咧？ 其實我覺得當時是很低 B 的，很傻咯，所以監製用傻豬來形容我，就是覺得其實喂你做乜唔揾個對自己好啲啊？做乜喺度虐待自己啊？其實你咁樣做即係冇乜意思噶嘛。咁你將來同一個人一齊長遠嘅，佢都背叛過你一次咯，咁一定會有第二次啦。咁做乜要虐待自己咧？ 係，所以其實我反而覺得呢一首歌係一首。好似係愛情嘅慘，唔係直情係愛情嘅慘歌，但係背地裏，我覺得佢都有一個故仔，就係關於蘇慧恩點樣可以從好痛苦之中企翻起身嘅一個故仔，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好正能量嘅故仔嚟嘅。咁下一次咧，希望你都可以整一首愛情嘅歌，但係唔好整首咁慘。 知道 ，yes man， 同埋祝福你嘅愛情，希望下次你去日本嘅時候，唔再係同你啲男 partner 過去，可以同你嘅伴侶過去。今日 thank you 曬你，蘇慧恩，拜拜。 拜拜。 明明是说最喜欢我。明明是说过永没不和，竟然可因谁给你的仰望回来打击我， 就算知其实我很难过，竟然可只红如此的多，你仍不可能信我。我若想再爱下去，我更想入夜能睡，我最想与你共对，完全没伤心顾虑，越梦越爱越唏嘘，谁要受罪？再说下去，我已经独自流泪，我已经怕吻下去，才明白我并非你伴侣，怎相信爱情会这么多粉碎？都很小气，但我都不想置身游戏。他和他跟你前要一起，我还怎么原谅你？我若想再爱下去，我更想入夜能睡，我最想我更想入夜能睡，我最想。